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村长被狗咬，心中好气恼，灵机一活动对策实在糟。各位看官，临安府城北的恶狗村出了这么一件怪事，说起来都是村长惹的祸呀，可是要揪起根子来啊，也不能都怪他。这盐打哪头咸，醋打哪头酸呢，这还得从一个月之前说起。再说那一天，村长张大宝到村里头去催粮，十里八户啊逛了一个够，正往这村部赶呢，忽然之间看见谁家墙外有那么几棵枣树上的呀，这个枣是又大又红，不由得他是馋虫上脑，伸手呢就要摘几颗尝尝。可谁知这时斜刺里冲出一条恶狗来。 喂，我跟你学这个，走开我这，走，我不爱喝， 别 喝，要喝这个狗，谁的狗？谁的狗啊？啊，有人管没人管？有人没人管？纵狗行凶了啊！谁养狗的不是好东西？ 来， 谁放的这个狗？ 骂街， 咬我！ 骂街，别 咬村长！ 别骂街，别骂街 了吧？ 别骂街！哎呦，村长啊！ 哎呦，喝。王六， 你说什么？你好啊， 哪个？ 我摘枣 你家狗啊？ 我的狗，我这是摘枣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看住我这狗，没想到，你瞧，把您给咬了。 喂，你纵狗行凶，你问我在你的门口路过，你摘枣的时候为什么不看好你的狗啊？ 我 为什么不看好你的狗？ 你要不上我们家这偷枣吃呢？ 谁呀、偷枣了？ 你我这眼睁 出口不逊，好不好？ 我眼睁瞅着呢。 瞅什么了？那枣你怎么摘这枣啊？ 打枣啊？ 对呀、我拿什么东西打？我有杆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拿什么来偷的枣？ 那你嘴里那枣核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那是掉地下，地是捡的。 哦，地下捡的。 地捡的。 那这 捡的枣核呀、捡枣核含嘴里干什么？ 含枣核里、 捡个枣吃的枣核。 捡的哦，捡的，谁信呢？ 我这眼睁着瞅着你扒着墙头，你上面够我们家枣，你还跟那废话你？你 胡说话！ 你当个村长你就了不起了你？啊， 我不， 你还村长呢你？你村长你就干这事儿，天天偷我们村里的枣。 我偷你枣，我怎么不开眼呢？我偷你这点破枣吃？ 哎，村长 啊， 村长， 干嘛？哎呦。徐， 哎， 徐里长，您说怎么了？ 不是，您这干嘛？赶紧跟我回去一趟，这县里都有事。 看熊熊给我咬了！ 哎呀呀呀，你快着急，这一会儿再说，兄弟，一会儿再说啊，这大事，县里都有急事，快走！走啊，快走啊，找等着呢。 行，你走，别急，你我腿咬了。 哎，老孙波， 什么事？什么事说吧。 哎呀，我 说什么急事说呀、啊？ 不是，我这不瞧您这中间这不是尴尬着呢？我这给您脱身吗？这，你和那个刁民，你和他抢过什么？那有失身份。 他不爱我，他咬我，不是他咬我，他们家狗咬我。 是。 再说了，我是村长，我也被他偷他几个枣了，我要他一万斤枣，那有什么？不是，十斤枣，两要俩枣吃，反正。是不是 你要就完，你太馋了你啊。 不是我知道枣有什么的， 就不子你告人一声，他能不给你钱？他甭想那废话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气死我了。 咱得另想办法，你直接这么来不成，你多丢脸呢，你不知道。 我不 知道你丢的身份你自己，那你去吧。 不是你要，但是那要有那个能不丢脸的方法。 哎，咱得想个办法，既把那咬您那狗给除了， 对， 又不让人骂。哎， 你想这个坏招， 这 有什么辙？你说说。 这得分析，你想想啊，你近几年，你看各种传染病，老在咱们周围这几个村肆虐。 对啊。 你先是肺痨，后来痢疾， 有 啊，什么流感？为什么那狗它就不能得流感呢？哎，你想想， 狗流感。 哎， 别的村有禽流感，我知道。 啊， 对啊，禽能得，狗怎么就不能得呀？ 对，就是啊， 狗流感那怎么办？ 你想啊，你那可就这么干了，我可是给您拔创啊！你到时候 当然了 啊， 出事我盯着，我是村长嘛。 行了，你跟着等着，我出去叫人去。我说、啊、各位，这个乡村民呐、啊，这老的少的的啊，南来北往的，佳木斯鹤岗走亲访友打官司告状的啊，来。到了村部打谷场，来， 哎，来， 有啥 事儿啊？ 听着啊， 什么事？ 我告诉你，现在、各位注意一点啊，有这么一个病， 哦， 你们可得注意。前一段时间那个肺痨，咱村死了几个，后来又痢疾拉死多少？ 八十多个。 就是再有那流感，咱多少个人都遭灾了？ 是， 这回又来新病了啊！ 新病， 这回叫 狗，那还需要新药治。 你不要打岔，大二嫂子 啊、好， 他叫狗流感，哎，就是这病是打狗身上来的。 狗还能得流感？骗谁呀、啊？ 狗流感 不是狗得流感，是由狗身上那病传染得的流感，传染人， 不传染人呢？ 明白了吧？ 哟，这太危险了， 那 是不是得 将 这狗杀了吧？ 对了，这大嫂说对了，你得把那狗都杀光了，你才能杜绝传播，明白没有？ 哎呀，那狗， 幸亏我们家没养狗，听明白了， 听明白了。 散了，回去都宣传啊，去吧。 好嘞。 杀狗的事情，全村大部分村民可都到了打谷场，也都听了明白去了。于是乎，陆陆续续可就都把狗牵到村部。可是呢，那刁民他可不管那一套啊，咬伤村长恶狗的主人王六就是一个，这家伙呀。魂不吝，什么都不怕，就直接到村部闹来了。 张大佬， 什么干什么？ 出来，张大佬， 你嚷什么？王六，你嚷什么？ 我找你有事儿。 找我什么事儿？ 废话， 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带狗来了吗？赶紧处死，快点。 处死啊？ 对了， 我为什么处死狗啊？ 说了吗？狗流感。这种事儿我能撒谎？ 有证据吗、 啊？村民的健康重要还是你家狗重要？我是一村之长，全村人的健康我能开玩笑吗？啊？还说不定这狗流感就是从你们家狗身上传开的。 哎， 你们家呀，你那狗你不看着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它怎么能胡跑乱跑咬着我呢？它既然可能咬着我，它没准就到别的村儿就感染这狗流感，传回来传染咱们村的狗都得了。赶紧把你们家狗牵来，我亲手就来了。 不行， 是吧？ 让我牵了，你给它宰了， 多新鲜！ 凭什么呀？ 妈，啊？凭什么？ 凭什么呀？ 凭什么？不告诉你了吗？它可能传播狗流感。再说了，啊？ 传播狗流感。 对了， 你要把我狗给弄死？ 什么叫我要把狗给弄死？你看看，不是你们一家啊，可不是单位针对你家狗。你看看，倒了多少了？你看看，一上午我们处死多少了？其他的可都来主动的为了村里人的健康，来丧失了自己狗的性命。怎么就你那么不在意全村人的健康呢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将来全村人可要戳你脊梁骨啊，王六，想想吧，想想怎么办？想想吧，还不赶紧回去牵狗去？ 怎么办？ 什么怎么？赶紧回去牵狗吧！啊， 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拉进来，拉进来，拉进来，叫你处置了。 这就对了嘛，他不是为了我个人。这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为的是全村人的健康，好吧？我其实这杀生害命的事儿，我也不爱干。但是呢，你自己毕竟跟这狗是有感情了，你下不去手，那只能就是由我来下手了，是不是？来，你就好好的上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干部，哎，来，副村、啊、副村副村副村，哎，来，这是王六人家那狗，哎，这狗肉 弄死了， 炖出来你尝那汤怎么样？ 我家就够香的， 还行吧？那可不，那可不，哎，咱们家这肉狗，哎，你别说，平时让你咬我，让你咬我，今天我也咬咬你嘛，咬死你！ 不是，那，哎，村长， 怎么了，小群？ 你看啊，这好不容易外边就叫这老些狗，咱都傻了，怪可惜了了，你说呢？ 没有埋了呀，你那意思呢？ 不是你埋了，咱低价收购，然后卖了呗，咱到时候非吃狗肉嘛、啊，吃什么不成？ 谁要不你这小子你 啊？ 你的要不你当会计的啊？ 你看怎么样？ 经济头脑是比我们强。那这事儿教你全权处理， 那您教我了，我办得，那么我再喝一口， 来， 我这去啊， 等你的好消息。 列位，什么叫灾星未退是贪心又起呀？这就是例子。这小徐啊，一葫芦画瓢，第二天呢，在打狗场就召集好村民，把这事情这么一宣传，好些村民还没来得及杀狗，这时候一听说怎么着还能拿狗换钱，还都挺高兴，纷纷牵着狗啊就来到村部。可是啊，哪儿那么巧，这最后一条狗的主人刚走，村部里头可来了一位稀客，正是本县的女捕头林捕头。 哟，哎，林捕头您怎么来了？ 我这是来考察的。都今儿忙一天呢，没来得及吃饭。 这是吧唧着进来的。 您别吃东西了，别吃东西，咱有事儿说事儿呢。 这不是忙吗？那个，说你们这村啊要办旅游示范村儿。你们这是不是有什么传统故事啊在民间流传啊？因为你 这 个是， 我们这个会计小徐能说会道，您给说说。 那个这个林捕头啊， 要不然怎么叫恶狗村呢？ 是，对对对，那是那样。他这我们这恶狗村啊，他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是说这个阴间有这么阎王爷吗？ 对对对对对 啊，掌管十殿的， 是吧？ 在这个他管辖下的阴间呢，他就有一个恶狗村了。 他是 这死人刚死之后的一个必经之路。 呵， 这个阴间的这个恶狗村呢，他们有传说，就是说和这个他就有关。 就是说你们这个恶狗村和阴间那个恶狗村，其实他是有关系的 啊。对了对了对了，你看我们村好些古迹呢，黄泉路啊， 呵， 望乡台呀，鬼门关呢， 哟呵， 哎，另外呢，这个跟村里边这个盆兰的 盂兰 盆节， 十 里八乡周围都来我们这聚会，哎，它确实是一个，您看啊，哈哈， 咱们这个官府应该宣传的一个好的亮点呢。 嗯， 您看看我们这故事怎么样？ 没错没错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 哎， 我觉得这还是有这种，文化的这种东西在里头。 是是是是是， 我们这小徐讲多好。 是是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种旅游示范村， 是不是？ 哎，我来这儿啊，就是来谈这个旅游项目的啊。哎，又怎么回事啊？嚯！你们这个狗村真是名副其实啊，满院子的狗啊，怎么回事啊？ 这个，我们村那个狗流感，我把狗都给杀了。 哎，你叫什么？ 我姓张，我是这村长，张大宝。 啊，张大宝。 哎， 你把你那个，先把你是村长是吗？ 对，我是村长。 你要把狗全杀了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你拿出点证据给我看看，说你们村发生了狗流感。哎，你们村的卖点就是恶狗村，你把狗都杀了，你们还怎么开发呢？怎么开发你们村的旅游呢？对不对？啊？ 不是我， 张大宝啊，张主任啊，你打着根本就不存在的传染病的幌子，散布虚假疫情，造成了全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慌乱和混乱啊！这个法律后果的严重性，你考虑过没有啊？你啊？ 这还我早知道不吃那俩枣了。 列位，后来这张大宝和小徐啊都被关了15天大牢，还罚了200文钱。不仅如此呢，据说呀还被那些个合法养狗的村民联合给告了，赔了不少的钱呢。再往后呢，听说就因为这事儿，那还罢了张大宝的村长的职。这就是什么呀？自作聪明的下场。正所谓恶狗没有罪，无辜受牵累，狡猾多取巧，一切皆枉为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